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8章克劳奇先生疯了第92集。 第二天吃早饭时，罗恩和赫敏的心情终于多云转晴。罗恩曾悲观的预言，由于赫敏侮辱了家养小精灵，他们给格兰芬多桌子送的食物会大打折扣。现在证明他的预言落空了，这使哈利松了口气。那些熏咸肉、鸡蛋和烟飞鱼和往常一样丰盛鲜美。送信的猫头鹰飞来了，赫敏急切地抬起头，他似乎有所期待。 破信还来不及回信呢， 罗恩说。 我们昨天刚派海德威给他送的信。 不，不是那个， 赫敏说。 我订了一份预言家日报，现在什么事情都从斯莱特林们那里知道，我烦透了。 好主意， 哈利说，也抬头望着那些猫头鹰。 嘿，赫敏，我觉得你运气不错。 一只灰色猫头鹰朝赫敏飞来。 可他并没有捎来报纸啊， 赫敏说，显得有些失望。 他 没想到灰色猫头鹰在他面前的盘子上落定后，紧接着又飞来四只谷仓猫头鹰，一只棕褐色猫头鹰和一只灰林猫头鹰。 你究竟发出了多少张订单？ 哈利说，一把抓过赫敏的高脚杯，免得被这一大群猫头鹰打翻。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往前挤，想第一个把信送到他手里。 见鬼，到底怎么…… 赫敏说着接过灰色猫头鹰送来的信，打开后看了起来。 哎呀，哎 呀，他气急败坏地说，脸色变得通红。 怎么回事？ 罗恩说。 这简直太荒唐了。 他把信塞给哈利，哈利看到那不是手写的笔迹，而仿佛是用预言家日报上剪下来的字母拼成的。 你是个坏女孩，哈利波特应该得到更好的姑娘，滚回你的麻瓜老家去吧。都是这类的信。 赫敏把信一封封拆开，绝望地说， 哈利波特应该得到比你这种货色强百倍的女孩，应该把你放在蛙卵里煮一煮。 他刚打开最后一个信封，一股黄绿色的液体喷到他的双手上，发出刺鼻的汽油味，他手上立刻冒出黄黄的大水泡。 没精细事的八宝快晶浓液， 罗恩说。他小心地拿起信封闻了闻。赫敏叫道。他拿起一块餐巾擦去手上的浓液时，眼泪就已经流了出来，但手指上已布满厚厚的疼痛难忍的疮疤，看上去就像戴着一双疙里疙瘩的厚手套。 你最好赶紧去校医院， 哈利说。这时赫敏周围的猫头鹰一只只地飞走了。 我们会跟斯普劳特教授说明情况的。我警告过他， 赫敏捂住双手匆匆离开礼堂后，罗恩说道。 我警告过他不要招惹丽塔斯基特，看看这封吧。 他大声念着赫敏留下的一封信。 我在女巫周刊上读到你在玩弄哈利波特的感情，那个男孩已经受了那么多苦，等着吧，我只要找到一个大信封，下次就给你寄一个咒语去。天哪，他可真得当心点儿。 赫敏没有来上草药课，当哈利罗恩离开温室去上保护神奇动物课时，看见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正走下城堡的石阶，潘西·帕金森跟在他们后面，和那帮斯莱特林女生交头接耳，咯咯窃笑。潘西一看见哈利就大声问道， 波特，你和女朋友闹翻了吗？早饭时她为什么气成那样？ 哈利没有理他，他不想让潘西知道女巫周刊的那篇文章引起了多大麻烦，免得他幸灾乐祸得意忘形。海格上节课就告诉他们，独角兽的知识已经讲完，此刻他站在小屋外面等候同学们，脚边放着一些他们以前没见过的敞开的纸板箱。哈利一看见纸板箱，心就往下一沉，该不是又孵出了一窝炸尾螺吧？不过走近了往箱子里一看，才发现里面是许多毛茸茸的黑家伙， 生着长长的鼻子，前爪平平的像铲子一样，十分奇特。他们抬头朝全班同学眨着眼睛，面对这么多人的注意，似乎感到有些困惑。 这些是秀秀。 海格等同学们都聚拢了，说道， 一般在矿井下可以见到，他们喜欢闪闪发亮的东西。我走，快看。 一只秀秀突然一跃而起，想咬掉潘西帕金森手腕上的手表。潘西尖叫着后退。 很有用的小探宝器。 海格高兴地说。 今天我们可以跟他们玩个痛快了。看见那儿了吧？ 他指着那一大片新翻开的土地，就是哈利在猫头鹰棚屋窗口看见他挖掘的地方。 我埋了些金币，谁挑的秀秀挖出金币最多，我就给谁发奖。你们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掉，然后挑选一只秀秀，做好准备把它们放开。 哈利把手表摘下塞进口袋里，手表已经停了，他只是出于习惯才戴着。然后他挑了一只秀秀，他把长鼻子伸进哈利的耳朵，起劲儿地嗅着。这小东西跟人倒挺亲热的。 慢着， 海格说，低头望着箱子里面。 这里还剩下一只秀秀，谁没有来？怎么不见赫敏？ 他不得不去医院了， 罗恩说。 我们回头再给你解释， 哈利低声说。潘西帕金森正竖着耳朵听呢。这真是他们上过的最好玩的一节保护神奇动物课。秀秀在那片地里钻进钻出，就像在水里一样，每一只都急匆匆地赶到放开他的那个同学身边，把金币吐进他手里。罗恩的收获特别多，大腿上很快就堆满了金币。 能把他们买下来作为宠物吗，海哥？ 罗恩兴奋地问。这时他的秀秀又一头扎进土里，把他的袍子都溅脏了。 你妈妈不会高兴的，罗恩， 海格微笑着说。 秀秀这种动物会把房子毁坏的。好了，我看他们干得差不多了。 他在那片地上走来走去，秀秀们还在土里钻出钻进。 我只埋了100块金币。你来了，赫敏。 赫敏穿过草坪朝他们走来，他两只手上都包着厚厚的绷带，显得怪可怜的。潘西帕金森目光很锐利地望着他。 好了，我来看看你们干得怎么样， 海格说。 数数你们的金币，想偷走是没有用的，高尔， 他说着眯起亮晶晶的黑眼睛。 这是爱尔兰小矮妖的金币，几个小时之后就消失了。 高尔掏出口袋里的金币，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。最后的结果是罗恩的秀秀一举夺魁，海格给了罗恩一大块蜂蜜公爵的巧克力作为奖励。午饭的铃声从场地那头传来，其他同学都动身返回城堡了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留在后面帮海格把秀秀装回纸板箱里。哈利发现马克西姆女士正从马车的窗口注视着他们。 你的两只手怎么了，赫敏？ 海格非常关心地问。赫敏跟他说了早上收到恶意信件的事，还有那个装满巴波快晶农液的信封。 唉，不要担心。 海格低头望着他，温和地说。 自从利塔斯基特在文章里写到我妈妈后，我也收到过几封这样的信。你是个怪物，应该把你开除，你母亲滥杀无辜。如果你还知道廉耻，就应该跳湖自杀。 天哪！ 赫敏显得很震惊。 是啊， 海格说，一边把装秀秀的纸板箱搬到小屋的墙根边。 他们都是些疯子，赫敏，以后再收到这样的信，不要打开，把他们直接扔进火里。